啊、这是一种表现。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突然间打来电话，说我要一周之内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case， 然后你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但是马上连环 domino call 又下一个说啊，我要两天之内要搞定这个事情，会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从一周压缩到可能是当天我就要要啊，这是两种表现，就是要么特别无限期的拖延，要么然是特别急。 觉得在实际中这种情况的确会出现，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也的确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相信那个刚才大元讲的这个，比如说先提完案之后然后半年没有消息了，其实对这样的甲方来说完全应该，我觉得理上可以告诉对方这个项目或者被推迟了、或者被暂停了，其实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没有透露给乙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种行为、然后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我们 谢谢您提 到说话，对，因为我们已经和解了嘛对，然后大家提到那个说这个打到一个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一周之内需要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夺命连环 call 啊，三天完成啊，两天完成。我觉得这件事情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我们这个乙方的确是非常有市场价值的。我们甲方真的是很信任他的，因为在这种紧急的时候，他选择给你打电话，没有选择给别人打电话。这是一种认可和未来的一个机会。我觉得 你这毛捋的我不服， 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对吧？ 就是这么耍我，然后还说我是信任你，你没有说服我，也说了。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后面才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才是有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探讨的，就是说我从原来一周的时间然后现在变成三天啊还是两天去完成，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的、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作为乙方你要么告诉甲方说我三天是绝对完不成的、要么你想其他的对策找别的人，或者是你跟上面领导汇报修改整个的方案，这是一种，要么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加班加点所有的团队24小时不睡觉也能完成的话，那你的确要收额外的费用。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甲方真的会同意是吧？如果乙方 如果真的很紧急、他也很需要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这不是问题。 好，知道了。 但是接触的绝大多数的这个甲方就是很紧急很重要、但是我 不加 钱。 对、 你如果跟我加钱的话谈钱的话这很伤感情、你不想再接下一单了吗？ 就是这半年也没有麻烦你，就这三天。 是 对，你这么在意钱的话你会没有客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对吧？这时候乙方可能就要判断说哎呀这个我加了钱他会不会这个下面的以后的生意受到影响、就跟珊珊不敢跟他老板谈加班费的道理是一样的会不会觉得我工作不积极， 什么加班费啊我爱工作工作让我快乐 乙方主动快乐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我会额外付这笔费用。 哇，您还缺乙方吗 欢迎来加班。 对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找甲方的话就找像袁春一样的甲方啊、他会给你加班费。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的一个行为了。 我一般的话要求小伙伴如果跟合作伙伴沟通的话一周一次的这样的频次、如果就是确实人家已经不积极了那可还有没有明确的这个回复的话我们就会延长这个沟通时间，比如说把一周会放成两周时间甚至是一个月然后之前的这个尽量不要这个直接的电话沟通吧因为直接的电话沟通的话可能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可能前期的话发 email 啊然后或者是如果知道手机号发手机的这个文字短信也可以 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好，咱们再来听一个案例哈，看看还有什么的这个乙方小伙伴是吐槽甲方的。 这是关于这个 logo 设计的。这个乙方小伙伴呢一共做了五个 logo 反馈呢是甲方都感觉好喜欢啊但是我挑不出来后来反馈给乙方小伙伴说你要不要把五个 logo 提炼不同的元素再帮我重新组合做出来一个这个小伙伴感觉非常崩溃的因为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甲方就会这样是吧就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都挺好呀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啥你说你再给我弄一个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呢 甲方对这五个 logo 一个都不喜欢， 嗯， 然后呢他可能想要照顾一下这位小伙伴的情绪，说其实我都挺喜欢的，但是呢你能不能再帮我做一个更好的， 嗯， 对，所以对不起这句话呢让小伙伴误会了，以为那五个都很好，对吧， 太单纯了是吧， 对对对，这个套路太深。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说可能这五个真的都不错， 嗯， 属于呢甲方入了甲方法眼，就说都觉得他很好，嗯，但是呢的确距离他理想要那个点还差一点距离， 嗯， 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甲方正在尝试说我能不能有那么一个更好的， 嗯， 我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像女孩子进到百货商场里面，嗯，看到一堆漂亮的衣服，觉得每一件都很喜欢， 啊， 但你如果只能买一件怎么办，你就要挑嘛， 啊， 那对于甲方来说他只能付一个 logo 的钱，啊，对吧，那当然希望你能再做一个更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比较清楚和容易解释， 嗯嗯，你知道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是我看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是看的是模特和明星穿的，啊，你知道吧，我好好看啊， 同款， 我当时一试，哎，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就不买， 就买家秀，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甲方其实在看这些创意的时候，乙方提供的案例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买家秀。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嗯，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提案的时候会看到乙方呢会派来非常这个高阶的精英的豪华的团队， 嗯， 然后讲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 天花乱坠， 对，不能天花乱坠，讲的确实是好，嗯，因为这件事情所讲的都是真的，比如他们过往做的案例，哦，这些都是成功的， 嗯， 这也的确是业界的大牛， 嗯， 然后你很开心的把这个合同签了， 嗯， 但是发现来执行的时候呢是另外一支团队， 啊， 是在这批大牛的指导下的，嗯，一批人的再指导下的一个执行团队， 嗯， 那你这个时候对于甲方来说，哦，我的确从逻辑来说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你是和这家公司签的合同， 嗯， 但你会这就有一种这个货不对版的感觉， 嗯， 对吧，然后当你再去投诉的时候这些大牛没事， 就是买家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这就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别，对吧，但是你去跟乙方吐槽，乙方说没问题，这件事情我会自己亲自盯着了，哦，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哦， 但你在执行过程中会你会发现只有你再去找到投诉的时候你才会找得到他， 嗯， 其实剩下时间还是这支团队在做，所以这就有一种呢这个被骗了的感觉， 嗯，所以有的时候甲方也挺为难的，他有时候反复提出修改要求并不是他事儿多，是因为的确当时乙方给出的这个执行团队没有达到他至少提案那个团队表现出来的水准， 对，我觉得是这样，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或者原因， 嗯， 因为如果这个团队他的理解或者他的经验， 嗯， 他的知识啊，他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要求的话， 嗯， 他的确就出现反复修改的问题， 嗯，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执行啊或者是提案的团队经常会讲说我非常非常的专业， 嗯， 我非常非常的成功， 嗯， 我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举个例子说饮料行业方面行业我做了无数成功的案例，但对不起我是一个卖汽车的，对吧， 然后还是吃的 对吧，所以就是当我们在讲专业性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概念， 嗯， 它是有个相对性的概念， 嗯， 对吧，如果你不了解我这行业， 对， 你很难用你的专业性来说我没你专业， 哦， 的确我可能在设计 logo 上没你专业，嗯，但我对这行业是更了解的， 嗯，明白，还是要跟就是甲乙双方多沟通，跨行业的话那我就问问呗，您这行业是什么情况啊，比如说你们餐饮行业到底是 我们餐饮服装加汽车 嗯，好吧，谢谢餐饮界新锐大佬 已经从科技圈去了餐饮 目前为止就 决定不再举餐饮界的例子 还是得举啊，下半年还是得举这个餐饮界的例子，就到目前为止这几个小伙伴我觉得经过两位老师的这个解读，好像甲乙双方都是得到了一个稍微就比较和解的状态的，只要大家好好的沟通，嗯，还是可以不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的哈。那不知道下半集会不会继续这样和谐的一个氛围，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更值钱，一会儿见。